我惊叹一生爱你是否化成爱，穿越时间的海也蔓延期待，不要宿命安排，如樱花不落败，守护着最高原的爱。你是否还等待千年后的表白，沧海澎湃也剩岁月的无奈，能目送你离开也能厮守以来，直到你一转身相偎离开。 眉间曲风霜，思念缠过往，雪点亮伤害，不忘你模样。风吹山孤荡，回忆溪流淌，把几道大桥通往你的心房。 我惊叹一生爱你是否化成爱，穿越时间的海也蔓延期待，不要宿命安排，如樱花不落败，守护着最高原的爱。你是否还等待千年后的表白，沧海澎湃也剩岁月的无奈，能目送你离开也能厮守以来，直到你一转身相偎离开。 眉间曲风霜，思念缠过往，雪点亮伤害，不忘你模样。回忆细流淌，把几道大桥通往你的心房。 我惊叹一生爱你是否化成爱，穿越时间的海也蔓延期待，不要宿命安排，如樱花不落败，守护着最高原的爱。你是否还等待千年后相偎离开。 我惊叹一生爱你是否化成爱，穿越时间的海已蔓延期待，不要宿命安排，如樱花不落败，守护着最高原的爱。你是否